嗨，大家好。 Hi，Hello，我是钟杰。 我是卡尔，这礼拜少一个人。 少一位大饼。 大饼，他说要去干嘛？他上礼拜好像要请假。 对，可能。 他说回家还是去潜水还是干嘛？忘记了。 哦，有可能 还 哦。 是潜水好像是你哦。 对，我上礼拜是去，对，上礼拜是我们是聊我去潜 不是， 水 我 的 说 故 请 事。 假说要去潜水，好像是不是他？ 对对对，我是下下礼拜请假去潜水。 然后这礼拜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我这礼拜就去学跳舞。 你是第一次上吗？还是？ 对，其实我是智障哎，就是我其实不太会控制我的身体，所以我都只能做一些很蛮力的运动，就比如说什么游泳啊，什么， 就比较重复动作 的， 对，我比较不能做那种协调性要很好的运动， 还好啦，这种东西都是要练啊。 对，但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一直有想要学跳舞，不管是什么那种 hip hop dance 或者是那种街舞之类的，但是，就是街舞就是不太喜欢那边的那群人的那种风格，那种羞 我们 羞 年 的 纪已 那 经 种感 过了， 觉， 我们已经过了那年纪了。 对，然后剩下的人都是。要么就很年纪很小啊，如果年纪很大，就有一种老屁股臭臭的感觉，就不是那种很舒服的感觉。对，所以后来我就有在想，我要学 salsa 还是其他一些比较 jazz 之类的舞蹈。后来我 salsa 就 是那种比 对 较， salsa 是属于比 它是蛮 较 奔放的那种。 对比较奔放的那种 salsa 是。中南美洲的舞蹈，对， 那你现在学的是？ 我现在学的是那个，那个叫 swing，就是一个，它的音乐是爵士乐，就像 salsa，它的音乐比较像拉丁的音乐，对，那爵士那个 swing 的话就是爵士乐，然后它的步调就是比较 chill 一点，这样子就是要轻，很轻盈的这样摇来摇去，对。然后，但它的舞步其实也是很自由，就是不会说就是有规定的动作，或是一定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一个动作这样子。它就是你的脚步，它就是很固定的几种脚步，然后你就可以随意的变化。你就只要脚步有踩在拍子上，你的手啊、身体啊，两个人要转圈啊，还是并肩啊，什么都可以随意的变化，所以就是很适合社交。比如说，你就跟我跟卡尔不认识的话，然后就是我就可以去一个 party，然后就遇到卡尔，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一起跳，我们都不用 rehearsal，就完全都不用练排练什么的，我们就是。一开始就可以直接跳起来，这样子。 可是我不会跳也可以吗？ 你不会跳的话，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踩到别人脚。但是如果就是他们那种舞步，其实有点像国标，就是有一个 leader，有一个 follower。然后 leader 的话，就是会比较领那个 follower 的动作。那 follower 基本上如果脚步踩得不对，但他其实他的走位只要跟着 leader 走，也是很 OK 的。对，但他的那个领。跟就是 lead 跟 follow 的那个感觉没有像那种 tango 那么强烈。tango 的话就是 follow 完全不准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一定要跟着 lead 乱走。但是 swing 比较像是男女平等的舞蹈，我觉得 可是，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你还跑去上课，还跑去学，应该也是有一些东西要学。 啦。哦，因为你就是会想要学一些。更多变化的嘛，而且如果你都不会的话，你就是只能跟着别人跳，你就是别人跳什么，你就是只能跳什么。但是如果你会的话，就是有点像两个人会有点像 battle，你来我往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一轮你带，然后下一轮我带起来，再下一轮你带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就比较可以跳起来。 对， 我就是要有点你来我往这样子。 对对对，就可以比较你来我往。啊，如果你都不会，但你的跟音乐的那个韵律感很好的话，你就只能跟着跳这样子，也是可以跳起来。对，但主要还是要常听那个爵士乐。其实爵士乐就有一种曲风叫 swing， 它就是那个爵士鼓，它就会只敲那个最上面的那个八 拍点。 对对对对对，噔噔噔噔噔。通常 swing 的拍子就是那个爵士乐的 swing 的那个拍子。对， 哦， 那如果常听、很常听的人，就会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就算他不太会跳，其实只要跟得上拍子就可以。但是如果很少听爵士乐的人，可能就会比较难一点点。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活动的啊？这个 swing？ 我就是本来只是想要就是当成一个运动，报一个舞蹈这样子。然后刚 上网查的吗？ 对啊，刚好在上网查，就是因为刚好暑假他们就开启，因为之前那个疫情比较严重，所以很多课都停摆。然后最近开放，所以很多课就可以开始报名。然后就有一直在看各种舞蹈课，我就像刚刚讲，我就是有想可能有想要上 MV 舞或什么的，但后来我都觉得那个就是太小孩子了，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对，但是所以我后来就选 swing， 然后时间也可以这样。 我们还蛮服老的， 对，我们还蛮服老。然后就是后来上了，就去上了课之后，老师就是有推荐说，就是以前在华山跟那个西门。每个礼拜五晚上会有一个 TGIF 的 party， 就是 dance party，然后基本上就是会放爵士乐啊，你不一定要跳 swing， 你可以跳其他 jazz dance 也可以。然后就是、oh. 对，然后就是他就会放爵士乐，然后想跳的人就可以进去跳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 free 的酒可以喝。对，然后这个礼拜五因为疫情比较缓和嘛，所以。本来这个活动也是停办，然后又可以又重新开张这样子，然后他就租了一个在应该算是在那个小巨蛋附近，对，小巨蛋附近的一个高楼的屋顶，然后 view 很好，可以看到101跟那个哦，跟我们那个去看那个跨年烟火那个位置很接近， 哦， 一边可以看到101，一边可以看到美丽华。 那边应该不是吧？那边应该差蛮远的。我们上次跨年那个地方，好像忠孝新生那边。 忠孝新生跟小巨蛋其实蛮近的，就是它比较偏北一点点啊。对，它没有在忠孝新生那边。 小巨蛋我知道那边。 对对对，然后一边可以看到美丽华，然后一边可以看到101，然后 view 算比上次那里好很多。它就是一个环绕完全， 也不收钱这样子。 对，环绕一圈完全看得到所有景的那种高楼。 那人很多吗？ 还蛮多的，大概有20几个。他们听说后来爆满，然后还加开，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他们人数要限制。以前都是在那种开放的场地，所以你想来就来，没有说有一个 barrier 说你不能进来或什么的。反正你就是路过，想要参一咖跳两首都是 OK 的。但现在因为疫情关系，都要登记跟那个量体温嘛，所以他就会先。选那种只能就是有单一进出口的地方，所以他就选那个地方，然后进去的时候就有量体温啊、酒精那些都是要的，对， 嗯， 然后这一次的是有算有报名的，因为可能场地比较小吧，虽然那个屋顶真的超大，超级大，很像那种就是那种户外婚礼的那种屋顶，很大，真的很大，然后就是他们有 几层啊，几楼啊？ 就是好像11楼吧，还是、 欸、那比我们上次的好很多哎、欸。上次我们好像 他那个是有电梯的，对， 对啊， 因为蛮大的。然后他们就是有弄那个灯啊，就是很漂亮的灯，然后有一些赞助的酒这样子可以喝，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带酒去喝，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 party 啦，你可以认识很多人。对、 嗯， 然后 觉得应该 对，应该说 没有，应该多参加一些这种活动。 对，就是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很友善，你知道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年纪很大的老伯伯，应该至少有60岁吧， 他真的很有勇气。 他怎样？ 就是你知道，就是参加这个通常都是年轻人嘛。 嗯， 对。但是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伯伯来参加，然后他也是很 enjoy 在这个氛围这样子。 他怎样？他做了什么很有勇气的事？ 不是啊，就是你五六十岁怎么会去参加一群二三十岁的那个活动？就是全场都是三十几个人，都是二三十岁，只有你一个人五六十岁，这超怪。但是他 还场地是他家的， 哦、oh, ，maybe， 就是第一个他怎么知道这活动也是蛮厉害，第二个他来参加也是很厉害，我觉得很酷。 所以大家都不认识？ 对，都不认识。我是跟认识的一个人去，认识两个人去，但是我们就是故意不要，尽量不要我们只聚在一起这样子。 嗯，对，那还蛮有趣的。 对啊， 我这礼拜比较无聊，这礼拜就是准备搬家的事情。 哎，你们搬，你搬家现在，就是请搬家公司吗？ 对啊，对啊， 哦、okay. 啊，不是你跟我讲的， 对啊，对啊， 不是问 你 来家。 你后来不是说平日你觉得不 OK？ 他后来说礼拜六可以，只是要下午。 哦、OK，OK、okay, okay.。 对啊， 还 希望到时候节目已经上线。 对，应该上线，应该会上线的，这礼拜应该可以，因为我们的那个 logo 应该快要出来了。 哦，他还在画是不是？ 对，他有先给我看一个版。后面还继续完成， 嗯， 对。 然后我想一下哦，这礼拜啊，对了，我最近在上拳击课， 拳击， 可是这些格斗课我已经上很久，所以我觉得也不 是有氧的那种，还是那个，就 是 我看那个体育台 不是 会看到的那种，就是 battle 的那种。 它不是那种播电音在那边跟着节奏打那种 哦，所以它是真的拳拳到肉的那一种， 他会教你动作什么的。 哦，那有实打吗？会实打？ 还没有，现在还没有。 OK， 他 有实打的课，但是我还没有去上。 哦， 因为实打的课，我觉得应该是要基本动作都差不多熟练的，然后、对啊，程度差不多了，再开始上那个比较好。不然一开始都还不太熟悉，直接去上。 那个拳击是像那种就是体育台什么会播的那一种吗？就是比赛的那种， 看有些电视， 然后他会被打到那个擂台外面的那一种， 啥？ 就是他不是会被踢到 摔跤吗？ 哦，那是不是啦？不是有拳击吗？ 拳击不太会把人打到飞出去吧？ 哦，摔跤？ 你是玩什么电动？ 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射雕天王》之类的。 世界怎么可能？不知道哎、欸，要多大力才能把人打飞啊？不太可能， 就是有点像格斗天王那种。 不是啊，拳击就是不能用脚踢人啊， 嗯， 你只能用手啊，然后他有他的规定啊，你要戴拳套啊，你要戴护具啊，然后打到，然后评审会算分数啊，这样子， 嗯哼哼， 是比较有规范的那种。 哦， 你说的是那种铁笼的吧？ 对， 综合格斗，铁笼根本不可能飞出去啊！铁笼你要出界， 就是那种，就是会把人家打到脚胶，然后那三二一的那种。 哦，拳击也会啊！ 哦，拳击也会， 就是、应该说所有格斗比赛都会有 哦， 应该几乎都会有这种吧？ 嗯哼哼， 对啊，不然要是一个人已经被打到趴在地上了，你还冲过去一直揍他，那不是那还蛮可怕的。有点太过暴力了。因为我之前有上几次那个巴西柔术， 巴西柔术，嗯， 我是那个是好玩的、啊，但是 可是那个要撑上去很难哎、欸 就是。我觉得这个 比较短。 哦，没有，我只是初阶而已，我没有期待拿到段子，我就是体验一下。但是我后来觉得干这个太累了，而且因为你巴西柔术是要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滚来滚去的， 对。 一直换动作，然后想办法把对方压制，然后你就会沾到对方的汗。 哦、 就你可能本来没流什么汗，然后你就会隔到对方的汗，然后就会很臭，就是你上完会超臭。 哦、 因为每个人其实对自己的汗容忍度比较高。 嗯哼哼，但是 如果你身上 就比较没办法， 对你身上沾满别人的汗的时候，你就会你就会很想赶快去洗澡。 哦。 对啊，不过那个也不错啦，那个也是蛮累。来，现在拳击，我觉得是啊，对我上礼拜还有上泰拳， 哦，泰拳我是上到脚快抽筋。 泰拳你会不会太重？就是没办法比较轻、嗯。 没有，我们都在练基本动作而已，不是、哦、还没有还没有那种要分量级来比赛，所以 你胖瘦都没差。 哦、OK OK。 对，然后就是他一直那个教练比较硬， 嗯哼， 他就一直教很多踢腿的动作，还有一些、 哦、 就是练到你大腿跟小腿， 嗯哼， 然后到后面我就腿很酸很酸，就觉得快抽筋。 哎、欸，好像很好玩。 抽筋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好玩？ 就是感觉是真的，就是。会全身都冻到那种 哦，也有啦，也有啊，反正对啊，然后这礼拜对啊，上两堂 哦， 我想一下哦，对啊，可是这上这些格斗课程就要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你说一些给吸吗？沙袋啊，什么手 沙袋不用买啊，沙袋你买了也没地方放，沙袋又去他场地那边用， 你可以在家里挂， 诶。租房子的话可能比较难、啊 嗯、 那如果你是台北人的话或者你住家里那可能有机会、 嗯、 然后反正沙袋就是去场地那边用、啊、然后就是你要买手绑带、 嗯、 泰拳或拳击都要手绑带、 嗯、 然后拳套、 嗯、 然后如果泰拳练到后面的话你还要买一个护镜 护镜眼睛的吗 没有胫是那个胫骨的胫，脚的腿、 哦、 小腿那个。 所以泰拳可以出脚， 泰拳可以啊。 哦， 还有什么踢？哎，还有个什么踢拳，那个我还没上过。反正泰拳、 嗯， 对啊，因为他们那个可能踢下去，可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保护对手还是保护自己，应该都有啦，应该都有啦。因为一般人的那个小腿应该不像那种真的泰国人练泰拳的那样子，练到可以踢断树。大家小时候应该就是胫骨撞到楼梯或什么，应该都很痛， 对， 都很痛。 对，胫骨应该超痛，而且很容易断掉，那边很容易踢断掉。 这个我就不知道，我没断过。反正对啊，我觉得应该是保护小腿啦。 嗯哼， 对啊，然后就要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加一加，它、啊、随便一个就一两千。 哦， 你也可以买迪卡侬几百块的，不过那个可能听说品质很差啦，是不建议。 嗯哼哼 对啊，就是成本比较高一点， 真的。 对啊，不过我觉得 成本真的比较高一些。 我觉得他这些东西是比较有互动性的、啊，跟跳舞有点像。跳舞是比较和平， 对，你那个是比较激动一点 啊， 跟你的对面那一位会比较激动一点。我们的是就是比较 peace 一点， 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我心里有一股暴力之气，常常会想要打人啊，想要做一些暴力的事。 你真的 会？但是这个世界又不允许，所以我们就做一些运动来舒缓一下。 合理合理。 对啊，你打游戏有点缺乏真实感，你知道吗？ 对啊，就是。 而且你打完之后，你心里那个暴力还是在，你还 是 充满、 就 是、 空虚感。 因为你打游戏，你不会累。 对。 因为你按按键、动滑鼠、动摇杆，其实不太会累。但是你真的去上个拳击课，你就哦干累了， 真的， 就是你很 身心 想要做什么暴力的事 满足， 就是你也没什么力气做一些暴力的事了。 没错， 我觉得这样对这个国家社会是好事啊。 嗯，就像我去跳舞，其实也超累的、欸，就是、 哦、 因为它就是你一个小时，它不会让你停下来，就是你如果是初学者，它就强迫你一直站在那个。他会叫你围双环，就是内圈一圈跟外圈一圈，然后内外圈这样对到，就像有点像我们那种大学，就是跳那种第一支舞或是什么，就是 哦，就是一直轮一直轮 一直轮一直轮，然后就直接一小时音乐放下去不让你停的那种，超级累。如果你去， 你不会学新动作吧？会学一些？ 嗯，对，他就是中间会停下来稍微教一下新动作，可是嗯，就是 party 的那种新手村，他就。基本上他动作就是只会教一两组，但是他的目的是希望你可以一直跳，对，就是真的有，就是算是他的目的是让你 social， 不是让你就是很认真学跳舞，所以你认真学跳舞，你还是要另外找老师学认真的，对，就是你才可以跳的真的比较丰富一点、嗯，不然你的动作其实就是很固定的，只有一两种这样子。 那就很跟你跳人就很无聊。 就是第一次跳就还好，可是你如果每次都这样跳，你自己会无聊啦。对啊，你自己会觉得哦，动作好淡。 所以动作多主要是为了趣味性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动作其实就是那个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有互动性的，比如说转圈啊，或者是并肩啊，或者是就是拉前拉后这种感，就是那种就是你会跟对方有一种互动性。但因为他基本上不敢教你太多互动性，怕你们一直打架，所以他就会教一些比较简单的互动性，那就很有限，那你互动性就比较没办法增加，所以你就会很想就是多学一些就是互动性。 所以上完食堂之后， 对， 上完之后就会大概知道就可以跳了，对不对？ 对， 就算是入门了。 对，基本上就是他就是老师他也有特别希望我们多找朋友一起来上，其实你也可以来。对， 你们太远了啦。 不会啊，在大安啊，还好 啊。你每个礼拜三跑到大安？ 对啊，还好呗。 我礼拜三刚好跟我拳击课撞。 哦，可是六点到七点应该可以。 我拳击课九点，那好累哦。 好有趣，反正就很有趣。 啊、看看。那、啊、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装备吗？还是 哦？就是他要男生跟女生都要穿的比较复古 啊， 对，然后复古有很多种，复古最复古的就是那个，你有看过《大亨小传》吗？ 有， 就是像《大亨小传》那一种 style, 西装那样子， 西装，然后女生要穿流苏， 穿那个运动好累哦。 然后这是最复古的，然后再来就是它有每一种年代复古，那种1920年代的复古，然后30年代的复古是女生要穿蓬蓬裙，就不用蓬蓬啦，就是百褶裙那种的。然后 这是这个是这应该是你们正式的一些社交场合才需要这样。 对，就是如果你 平常练习应该， 对，你去练习随便穿都可以，但是 party 的时候大家都会打扮。对， 复古。 然后男生会穿一个吊带什么的、 啊、 然后或者是会穿就是老爷裤什么的，男生啊、 哦、 对，还 OK 啦，对， 有点打消我的热情。 不然你期待是什么？ 没有 party 啦 party。 那你上课的话就是随便你怎么穿都可以。 我不是觉得很吧，我不是不喜欢穿复古，我是觉得、我不是觉得复古不好看、我是觉得准备那些服装好麻烦。 哦，可是我 觉得穿着这种衣服运动好累哦。 好累什么意思？ 就是一定很容易热啊，流汗啊，然后绑手绑脚的、啊。 哦，因为 swing 它就是比较，就是它着重在音乐性，它不是要你动作很大，它的动作就是要轻，然后小小的。然后 所以其实也还好， 对，就是他就是你要跟着律动，但是你不要动作大，他就是要你很优雅的那一种，就是轻这样子、跳跳跳这样，就是有点 jazz, 然后 jazz 就是比较懒的那一种感觉，比较不是那种比较不是像那种 salsa 中南美洲那种 tango, 就是要很用力很用力的那种，或者是恰恰之类就要很用力，但他 jazz 就是会就很轻柔轻柔这样子的感觉。对， 讲到 jazz 我都想到那个，我都讲到那种热舞的那种 new jazz 女生跳的。 哦，对，那个就比较不一样，差蛮多的。对 啊，对啊，然后反正这礼拜，因为我是本来就有在上健身房。 嗯嗯嗯。 然后还有什么？这礼拜有什么新闻吗？ 什么新闻？我只有看到一个什么薪资中位数那个。 哦，然后都没有我们公司。 有我们的公司，但是我们公司的产业本来就人比较少，就是。我们是什么资讯服务业吧，然后我们有上榜，可是我们跟前面那几个其他产业的上榜差太多。对，如果没有我们产业的话我们就不会上榜。然后很多比如说什么什么远见天下他们列的那个产业我们都直接被忽略掉。对，很好笑。 中位数。我在想，公司可能在台湾没有上市，所以没有上榜。 哦，有可能。 但是我猜应该也没， 因为他应该是上市上柜的啦。对，他应该是上市上柜的。 对啊，我们公司是在美国上市。 嗯，了解。很有趣。 然后三峡大坝到底要不要？ 到底好像比较趋缓了哎、欸，前几天比较严重。 还没耶，我听说是七八月才开始是那个汛期。 本来不是说今天昨天会很危险吗？啊，还有一个啦，三倍券涨到三， 我还没领呢、欸， 还没吧？不是十五号 吗？可以领啊。 对啊，可以领，但还没开始用吧？对啊。 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说，反正到年底都还来得及。 因为前几天不是有那个什么绑信用卡之乱吗？就是很多人 不知道抢吗？ 对啊，对啊，去抢那个信用卡，然后差了几百块。其实有差啊，因为你看你才领两千，只赚三四百，其实报酬率蛮高的。对啊， 我觉得他们要用这个好麻烦，那干脆让你刷的时候直接选，就不是， 嗯， 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刷卡的时候直接选，然后优惠直接附上就好了。 嗯， 就你刷完卡可能直接有个选项，或是缴账单的时候有个选项，让你决定用三倍券来付，这样就好了。 嗯， 然后你为了这个三倍券。啊，我这个讲的好像跟信用卡没关系。 嗯， 我就是在呛政府而已。 嗯， 我好像有很难不讲到政治耶，我们这个节目。好，不管，我就是要讲。反正就很白痴啊！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转两千块到每个人的户头？ 他就是要刺激消费啊。 那请问哪里刺激到消费？ 资产用出来啊，如果你不用的话，他就是没有刺激的。怕大家都把钱存起 来。好啊，我会用啊，但是我没有增加，我没有，比如说，我假设啦，我是一个一般的家庭，我每个月可能本来就要花八千块买一些生活日用品， 对， 然后拿到这两千块了， 嗯， 然后你政府的期望应该是我从花八千变成花一万， 对， 但是不会啊，我还是只会花八千啊， 我也是觉得这点比较奇怪。 对啊，我还是只会怕。为什么你觉得你发了我就要花？你才两千块，你又不是二十万，还是两万？如果我真的是经济因为这波疫情受到影响的人，我怎么可能因为这样就乱花、啊？我一定把它存起来呀、啊，或者直接跟我亲戚朋友换现金。 对啊，就是想办法存啊，对，各种方式存。 啊、我相信会增加消费啊，一定程度上一定会。 对啊， 但我觉得这个效果也不会比那时候发消费券好。 对啊，然后就像我， 而且你为了 推，我应该是会比较想要去做实体券的，拿领实体券。 啊，可是实体券我就更麻烦嘞、 欸。那、不然你要怎么领？你要直接刷信用卡领？ 对啊，就我。买什么东西，还是网购什么生活用品，就直接用这个把它 缴。就是不让你网购啊，我就觉得麻烦 啊，不让网购。 对啊，他不让你网购啊， 这样我比较好吗？ 他就是因为网购，其实在这波疫情不算是有被重创，所以 不是啊，这整个逻辑都很智障啊！为什么到底有没有重创，到底谁来决定啊？为什么开计程车可以拿六万啊？ 就很不懂。 没有啦， 三峡， 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很那个吗？很让人觉得很混乱吗？这个标准到底是谁来定的？ 啊、 然后， 就是不太透明，我自己觉得，可能大家就疑虑的不太 就好。如果假如计程车业真的受到非常多的影响，他们要多拿一些补助，那你可以公开一些数据啊。 嗯哼， 你的声音忽然变好大， 你说现在吗？ 你刚换，你变好大声，吓我一跳。 可能离麦克风太近了。 不知道哎、欸，反正我觉得真的是脱裤子放屁，而且你印这些券，你要宣导，要什么什么的， 啊、你 好像不是花了九亿还多少吗？ 通路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很麻烦，因为你其实打通一些通路，你其实成本蛮高的哎、欸。你看，你要跟那些信用卡什么？对啊，那些都是买票，短期支出，长期亏钱。 爽吃一下子而已，一下冰就融化了。 然后最近看到的新闻就是那个什么，不是劳保快破产的感觉吗？ 对啊，我就觉得我们都白缴啦，每天那边每个月被扣那些， 然后还要缴税。你还要缴税， 你知道很多人都说你这样子以后劳保怎样怎样你就领不到了怎样怎样，我说我 default 就是我领不到。就你们公司如果没有劳保以后 你怎么样就没有人帮你出钱什么，然后我就 OS 就想说我 default 就是领不到钱啊。 我觉得也不会领不到啦， 我觉得除非你受伤或什么的、欸、除非你身故或什么那种很严重，不然我觉得我 default 都是领不到什么退休金那个。 我觉得政府不太敢， 我 不太敢 拿 领不到。 他会让你把退休金，你看他退休年龄从60、61、62、63、64、65、66、67这样一直延上去、欸，以后可能会延到70岁才算退休、欸。 我觉得现在唯一解就是推那个安乐死合法化。嗯。 那很贵啊，就是现在不合法，贵要死。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政府帮你做安乐死，然后就是用你未来没领到劳保来 哦、oh. 来出这个费用，你知道吗？ 好像可以耶， 他完全解套，你就去死一死，政府不会给你钱。你要活着吗？你活着就是去睡公园哦，那你要不要考虑安乐死？然后反正现在也不生小孩，所以你也不用期待下一辈会有人来照顾你。 好笑哦，白痴。 然后你每年过年就是要在那边跟其他一群老人在那边抢那种政府发的那种、嗯、便当、游民便当什么的。 啊，太可怕了！疫情好像又升温到第二波高、嗯。 台湾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对啊，在台湾有点就是我们好像跟这个就是很紧张的状况很脱钩。 啊，搞不好很快我们又有机会在家工作了。 就是很多国外的公司都现在还是都work from home比较多， 國外 可怕哎、欸！因为美国又是第二轮升温啊，太可怕了。 然后看那个新闻，我都觉得，我看那些 已经就是从你知道一开始我们台湾这样一二三，然后到后面就哦，现在数到第几了，这样就是已经有点麻木了。然后再加上台湾现在又很少病例的时候，又觉得超就是很无感。但其实国外现在蛮严重的，所以他们现在一直在吵说要不要开放那个飞航，我觉得超恐怖的。 不可能不开啊！ 对，不可能不开。可是开了以后 可以开啊，就像之前一样管控就好了。 嗯，之前管控就是锁国啊，就是不开啊。那现在 就是那不是不开啊，就是你进来都要量体温，都要管制14天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台湾还好啊，台湾至少有天然的地理隔离。 对啊，外面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偷偷跑来的， 不太可能有人偷偷跑来。 对对对对，难度有点高。 哎，国民，哎、欸，年国民年金你有缴吗？ 一定要缴啊！ 没有啊，那可以不缴啊。 哦，是啊、哦，就是不是？如果你是上班有保劳保可以不缴，但如果你只要一离职就要缴、 哦、失业惩罚金， 对，失业惩罚金没有错， 所以那时候都有缴， 对啊，强迫要缴啊， 我都没缴， 很夸张， 我就是不缴，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会缴，我退休前一年我会缴，我退休前一年我会缴， 好笑啊， 不是啊，不爽啊，哎、欸，为什么那些人？就政府当初推这个政策的时候，为什么让那些60几岁快退休的人也可以领？为什么？就凭什么？ 对啊，不懂。 对啊， 就是我们交给那些人领， 然后你给这个给那么大方，然后之前那个不是发10000块那个补助吗？ 对啊， 那抓这么严。 对啊，哎。他们其实真正社会底层没有劳保、劳保或者是那种公保的那些人，他们其实老实说，他们应该也是缴不起国民年金的吧？ 他们可能就没缴啊。 对啊，那他们到最后他们还可以领吗？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可以领那个啊，不是政府每年过年都会发那个什么缴尾饭吗？什么？ 哦哦哦，团圆团圆可怜的团圆饭这样子。 对，他们最后可能就要去领那个。 哦、 oh. ，最惨啊！ 那我就觉得失去这种国民年金意义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很多政策都让人觉得没什么，好像做得很随性。就哎，干、欸、我们有福利哦，然后我们有福利政策哦，然后你看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然后结果都做得很不到位，这样子， 就马马虎虎做做表面。 对，然后很多该管制的也不管制。 嗯嗯嗯。 不是健保也是说要有问题嘛，要破产什么的。 健保是最不可能破产的。 是哦。 对啊，应该要补都会先补健保啊，国民年金有可能会，很有可能会放生，但是健保应该是不会。对啊。 也是啊。啊，这礼拜，这礼拜其实就还好，我就是准备搬家这样子。 嗯哼， 哎，我想一下哦，好像漏掉了什么事情。 搬家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帮你打包的服务？我觉得每次搬家最痛苦的就是打包。 可是这个很太争议了啦，我觉得。是啊，人家帮你打包是弄坏弄什么了怎么办？ 哦，也是 啊。对啊，而且你要怎么包？要是把你一堆东西随便。而且这样他等于要看你全部的东西耶，这其实也是。 哎、欸，我想到我们就是研究所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年就是我们研究所的新就是整栋系的新馆盖好，然后老师都争先恐后的要住进去、嗯，然后他们还要聘请工读生帮所有老师打包，哎，很夸张哎，然后有些老师真的很恐怖，东西超级多。 所以你有去应征吗？ 不是，我们全系的人都下啦，二三十个人呢、欸，然后每天就从早到晚帮那些老师打包，这样子，很夸张。 哦，可是你们有拿钱吗？ 就是拿工读生的钱啊，一小时100块这样子，而且是学校付钱的哦，学校帮老师搬家，然后付钱给工读生帮老师打包，然后还。有请搬家公司来搬哦。 嗯，如果他是说这是老师的福利的话，我也不知道哎、欸。所以老师原本住学校帮忙给了宿舍是不是？ 不是，就是老师的办公室啊。 办公室而已哦。 对啊，很夸张哎。 我之前说当兵的时候是去国防部。 嗯。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旧的国防部原本在那个总统府后面、嗯、西门那边，然后搬到那个现在大直那边新盖好、嗯嗯嗯、好像盖了15年还多久 哦，盖这么久啊， 我忘记中间好像扯到一些什么问扯到一些什么什么有什么事情，反正就被封印了很久、 嗯、然后嘞，然后 那时候好像还是马英九当总统， 嗯哼哼、嗯嗯、 好不重要，反正我去的时候是上一梯刚搬完， 对， 但是还有他们好像搬个大概啦、 嗯、 搬个可能8-9层， 嗯哼， 还剩下1-2层，还有些东西还要我们帮忙搬，然后就超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要去台北市分散各处的一些营区啊、官兵宿舍啊什么的， 对， 然后搬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 对，没有错， 主要都是一些桌椅啊，一些。公用的东西、私人东西可能已经搬完了。 我们是私人东西四散各处，很恐怖。 然后我们就看到那种，反正就是那种超级很旧很旧的那种书， 嗯嗯嗯， 就是那种好像可能几十年前的那种小黄书， 嗯嗯嗯， 还有什么海报 裂掉那种， 还有什么 A 片那种，超好笑。就放在那些 我们帮教授搬的时候也有 看到军官的 类似这种哎、欸。就是很久很久的，而且他们还有那种密室，就比如说叉叉老师的办公室，然后那个老师根本就是从来也没有再来学校过了，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挂名的老师，然后很可怕，然后他们就是那个那种老师的办公室就是很恐怖，里面超多东西的，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个老师是谁。就是我觉得那时候那学校有点奇怪，就是他退休老师他并没有让他离开学校，就是并没有说那我把你办公室撤掉什么的， 所以他是死在那里面是不是？ 没有，就是他就是退休老师，他就是他基本上人就是不能出现在他基本上来学校都是要义务，他就不能领钱的。可是就是我们学校就居然还有给那种退休老师房间办公室什么的，可是他基本上也很少来，就是很夸张。 所以那时候读中差大学的时候， 对对对，很夸张。因为我知道我们以前我们大学的那个老师有几个老师退休，然后他们就会离开那个办公室，离开学校的办公室。 嗯， 对。但是我研究所的那些老师就蛮…… 可是你们这样子不会，这样东西要是有遗失什么怎么办？ 对啊，我就觉得很恐怖，而且就是真的有发生类似这种事情，然后我们就很紧张，其实很麻烦，而且每次进出都要盖章，你知道吗？盖手印或什么的，有些老师就是很恐怖，因为多少，我觉得我大学老师还好，但是研究所老师或者是别的系我也有听说，就多少每个系上都有一点派系斗争嘛，他们就会很害怕被拿到一些东西，就是可能某些会成为别人把柄的东西 啊， 就是。有些把柄其实也，你讲白也还好，但是比如说， 他就把那些东西会很多嘛，他自己收好或丢掉就好了。 就是有些他不能丢掉啊，或是那种东西不能丢掉或什么，比如说人头账户或什么的，这种在大学老师之间其实还算蛮常见的。对，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他需要钱，可是他没有办法把钱弄出来。就是一笔补助款，然后他没有办法把补助款弄出来，然后补助款可能有一个项目是攻读生或是 something， 他可能就会需要学生去当人头账。 哦，就有点灰色地带的一些。 对，那学生有没有真的给老师钱，或者是那学生是不是真的帮老师做事就领钱，还是怎样的？因为那个预算通常都是必须要预算的。 之前清大也有、欸、也有当过人头。 对，因为基本上预算都是要把它使用完的，对。但是有时候他们用不完，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把钱就是弄出 来。我讲我在清大的时候，那时候反正就那个，反正就二楼自助餐那边， 嗯， 还是三楼就风云楼自助餐那边、嗯，然后那个餐厅主任就跟我们说什么，反正他就是会给我们挂工读生还是什么的， 嗯嗯嗯， 然后我们就要把钱领出来给他。 对，就其实这种就是 就每个月领一次给他，然后我们有好处就是我们自助餐都可以随便夹 哦。 然后我们只要跟那个最后结算那个阿姨说我是主任派来的，我们就可以 通关密语哦。 我是主任派来的， 现在 就可以 都没有自助餐了， 还是经理还是什么，我忘记了。我们就可以、 哦、 可以随便夹夹到满出来， 所以就算我没有当人头账户，我也可以讲这句通关密语吗？ 这我就不知道，这我就不知道， 好笑。 然后后来我都不太好意思常用， 嗯， 但是我和他们就很爱吃，就叫我哎、欸、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就每次我们晚上中午吃饭都会加一碟那个自助餐的加菜。他要那个，他要这个，哎，我他讲什么就夹，我就夹。嗯，反正接受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大一刚进去也就哦，好啊，好啊，我要，我要。 嗯哼， 对啊， 啊， 傻不隆咚， 真的笨笨的，好好笑哦。连这种都有，我还以为就是只有在那种就是教授兼职才会有， 我也不知道。 对，那他们有时候就会 就是基本上这个算常见啦，但是一般来说都不会有事情。但如果你的派系斗争的时候，你刚好是在那个浪尖上面的那种人，就有点危险。就是你可能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可能你一点小，就是很像政治人物，就是你怎样因为什么品性不佳，就会被拿出来怎样之类的，对，就很白痴。然后他们就会，他们说其实他们有些比较大为都会疑神疑鬼的很严重。 可能有些亏心事啊，可能真的 对， 因为像之前有些大学好像笔电什么都直接配，直接拿新的， 对， 啊你毕业什么他也不会叫你还啊， 对，以前比较松啊，对， 就大家什么东西乱申请乱用、 啊、然后有些 然后出去聚餐什么都吃很好， 对啊，因为那些就是可支出的项目。 看这一集什么，对，我们在讲一些政府乱花钱的地方。 其实有时候其实我就是会有点后来有点受不了才离开，比较有点像类似这种 公家机关的， 对，办公家机关或者是必须要跟公家机关合作的这种行业， 不是真的需要钱的地方，你钱送不过去，然后一些奇怪的地方。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受限于一些法规，它不够弹性。然后你可以比如说讲一个我觉得最直白的，就是政府预算里面的加班费这个项目、基本上加班费是就是在很多政府预算里面的科目是不能申请的。 嗯， 所以比如说你这个人员，就是你这个外包案，然后你需要多少人员，嗯，比如说50个小时完成一个案子，那你这50小时的人力、假设如果他有加班，那你必须要多给，因为加班就是你除了这个时数以外，你就要再另外给嘛。那加班就是没有办法报账，那你这加班费他不给你开一个名目是加班费。 嗯， 但是其实以法规来说，以劳基法来说是要开加班费的。 嗯， 可是偏偏政府自己就是不给开，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时候怎么办？没有钱，可是如果公司没有发加班费，又会违反劳基法。可是我接的案子就是不让我支，就是不让我就是销账销这笔啊，那怎么办？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对，他只能用像我们刚刚讲那种人头账户那种方式，对，去把账就是去把钱出出去这样子。 可是这样中间就很多操作的地方，啊，你怎么知道他不用同样的方式？ 对，就是变成说 出给别人或是出给自己。 对，就是其实就是法规太僵硬，导致就是你必须走旁门左道，然后你走旁门左道其实也是不对的，对。 应该说法规，应该说法规该规范的地方没规范好，然后这些奇怪的地方规范很太多。 对，就是应该要弹性的一些地方，或者是该就是该松绑或者是该立法的地方没立好，然后变成他两个法规之间可能互相有冲突或什么时候，那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只能走一些旁门左道。那这个漏洞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为什么没去把它限缩掉？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漏洞限缩掉，它两个法规自己就会打架，劳基法跟这个就是政府包案的这个法，它就会打架啦，就很智障。 而且很多事情都要用这些漏洞来处理，你把它限缩掉，等于自己 漏洞就是知道漏洞的人，他们不敢去把它限缩掉，然后剩下就是一些装疯卖傻的人，然后就是没办法，就是他们必须要这样，所以漏洞必须存在，可是。正常一点的人他可能就是把漏洞用在不合理的地方，那就还 OK、那如果他把漏洞用在就是他自私的口袋或者是他自己爽的，那就很恐怖，所以就很可怕。就是 不是啊，这种程度就是除非你整个打掉整个架构都出问题啊，除非你打掉重写一步、或者用一些很反正一定要很大规模的改革才能办法出来。 对，没有 错。但是谁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人，谁有那么闲跑出来弄这些事情？ 对啊，没有错、啊。 你要得罪多少人，然后 就是完全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而且你这样子会把多少之前的事情抖出来，然后 对啊，第一个就是漏洞做黑的人怎么办？那漏洞做正事的人是不是因为钻了这个漏洞，然后被那些漏洞做黑的人一起拉下来？但是很恐怖 啊，就是你没有办法，你完全碰不了这一块。 就是、 啊、你要是不溯及既往，也是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啊。 对啊，那 些承包商啊、外包的啊、 啊 啊、全部都要先怎样？ 对啊，所以很难处理，这是一个算是 啊，公务员的个性也是没那么好啦，我不知道啦。 对啊， 现在年轻的我不知道，但是 不是？可是年轻的也没有办法控制啊，因为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就是你们我们叫那个 KPI 很多都会来自于说。你有没有曝光度，那就是他们光忙这些曝光度的东西，每天上新闻什么都忙死了，就跟你在当兵一样，你绝对不能有什么黑色新闻啦，就是你不能在麦当劳睡觉，就算你今天放假也是一样、啊、对， 那当兵倒是规定很多，但是其实都是因为太多乱七八糟的规定了，大家最后都随便弄。就譬如说你要有几，就是你在当过兵的，如果你有坐过办公室，你就知道有很多步测， 嗯， 就是每天你都要检查环境安全啊，插的头有没有拔、啊嗯，灯有没有关啊，有没有什么危险因子啊， 嗯， 然后每天要检查个一两次吧， 嗯， 所以最后大家都是勾一勾，然后送签名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就是这些太乱七八糟的东西，太枝微末节的东西太多了， 嗯， 所以大家最后不太可能完全的、确实的去弄， 嗯， 对啊。 反正就很好笑， 可是私人企业好啦，是比较有效率一点啦，感觉比较像正常人的生活。 对，私人企业就是弹性啊，改动速度都会比较快一点， 就该怎么做，怎样做是、啊、怎样做是对公司有益的怎样做。 对啊，但是就是反正公部门就是有这些问题在，然后效率又比较低，因为就是大家都要画押签名啊，所以你每一次一个决策，大家都要画押签名，就过一个月，就很慢、啊。 对，而且以前还是纸本的。 对啊，就很慢，什么东西都过超慢的、 啊。我那时候在国防部当兵的时候，还是很多东西都是纸本的。 现在其实也都还是很多东西纸本的。 就是签呈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有点违反人性 啊，公文啊，什么哇哥的， 这种东西有点违反效率这种东西。 对啊。就是像我们私人公司不可能搞这种东西啊，那他哪来得及啊？ 嗯，哎，对你下次请假什么时候啊？ 7月23、24吧。 哦，那还早，那还早，下下周。 对，2025、2026啦，对，7月2526。 哦，然后反正下礼拜大饼就会回来了。 大饼回归，我要问他这礼拜在干什么？ 上礼拜有讲吗？ 好像没有。 看家人还是干嘛？ 没有，他已经看完了啦。这礼拜不知道干嘛？ 出去玩吗？还是什么？ 哦哦， 啊，出去玩不是很正常吗？ 好期待哦！好期待，我很久没有出去玩了，想问他在干嘛。 啊？你上次出去玩是去哪？ 就是去露营啊，然后就没有了。 露营就是哪有那哪有很久， 不是啊？ 请问酒在哪？ 不是，可是就是没有真的去什么景点玩。 景点 就是不是去什么景点玩啊？就只是去一个地方 reunion 的那种感觉，并不是真的去玩。比如说我去某个地方玩了什么东西，这样子也好像不是这样的。 嗯， 比较像朋友聚聚的感觉。 哎、欸，对，我忘了说，我今天搬家，我今天就是去签约。 对。 然后房东就是帮我冰箱什么都放好了。 放好。 冰箱还是新买的。 哇，好酷哦！ 然后冰箱里面还有饮料。 好屌哦！ 好扯哦，而且不用，它不用水，也不用瓦斯。 不用瓦斯是什么意思？ 本来就没瓦斯啊， 本来就没瓦斯吧， 水费没跟我算。 哦、 oh. ，然后电费他跟我说，他可能只会收暑假，因为大家会开冷气。 哦， 我说之后冬天反正也没什么电费，他也不一定会收。 哎、欸，我之前在台中住的， 好扯哦。 我之前在台中住的就是这样、欸，哎，超好的。 他就说，因为他是信基督教，他要把大家当弟兄这样子。 好酷哦！那你是不是要加入他的那个？ 我有点想要挂个十字架这样。 好好哦，了解。 他会不会找你去教会？ 我不知道，我会觉得很害怕，希望之后住进去可以维持这个状态。会不会住进去之后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好有趣哦。 对啊，我觉得缺点就是要走楼梯。 啊，他可以报税吗？ 他就直接帮我扣啦。 扣什么？ 他直接帮我每个月扣500啊。 哦，是哦。 嗯。 为什么那么好？ 我也不知道。 也太好了吧。 可能平常做很多善事。 靠，好好，我也想住。 啊，信义区，信义区。 哎、欸，真的很好哎、欸。 而且八坪哎，好大哦，是我现在房间两三倍了。两倍 啊, 啊，是我现在房间两倍。 他有别间房吗？他如果信义区还有什么两房的，我可以考虑。好好、哦。 可是你会想住顶楼加盖吗？ 看状况。 我是觉得他收这个价，我冷气开二十四小时都划算。我冷气真的是可以开二十四小时，我都觉得没差。 就看状况。 对啊，你一个月电费多少？顶多开二十四小时，顶多六七百。 没有，有些顶楼状况不太好，但有一些还 OK。对， 那边我觉得还 OK 啦。 嗯嗯嗯， 它还有贴什么隔音的东西。 哦，那还蛮好的哎。 还好，就是要走楼梯，唯一的缺点就走楼梯，然后到垃圾。 哦，到垃圾是真的是很难避免。 不知道，之后可能就偷偷拿回来丢。 你就拿到公司丢吗？你是说拿到公司、 欸？可以耶，我们同事丢公司哎。 我有时候也会拿。 我们同事都拿给公司阿姨丢，超悲惨的。 也还好吧，因为我们公司是有垃圾车的啊。 可是我不想带垃圾到处跑 啊。哦，也是啊。 我不想带垃圾到处跑。 还好，因为其实在台北、新北，垃圾车其实算都算蛮多的、嗯。就是你同一个点附近，可能每个小时几乎都有垃圾车，就还 OK。 哎、欸，我现在住的地方离我们上次吃那个很近哎、欸。 说牛排吗？ 不是牛排，是那个。上次不是有一次我们跟你之前资社会的朋友去，他带我们去吃一家卤肉饭跟那个什么麻油 汤。哦哦哦，那我知道在哪里。 武林那边很近。 哦、就是 觉得会变很胖哦，以后每天吃卤肉饭加麻油腰花什么的。 好，私家是不是私家？ 对对对对对。 OK OK， 酷哦。 啊、好啦，这礼拜 就在闲聊， 没有大饼。 对，没有大饼，我们只能闲聊。 我觉得应该大家会想说，我们这个节目到底宗旨是什么，在聊什么，有什么主题？现在就是没有主题，因为我们现在还没上线，我们都是在试录而已，我们还在寻找我们的方向。让大家在，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风气还蛮明显的。我们风气就是你会讲一些很搞笑的，然后我就是比较中间，然后大饼就是比较认真， 心不在焉，没有啦。 很好很好，这个尾刀， 他就假正经啊，他就假正经啊，那就是这个，阿乐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其实你看很多人都， 好好笑，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辛辣，大饼比较， 你也没辛辣吧，你也还好。 对，大饼比较会平衡报道，我是 出来当和事佬。他以和为贵， 很好笑。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习惯叫他大饼。 我也是，我一开始超不习惯，还是被呛。好啦，我们欢乐一集的结尾。我们下礼拜一定可以上线，因为我们的 logo 下礼拜就会出来。 下礼拜开始，大家我们会认真一点。 所以现在之前都是不认真的吗？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啊，不是啊，就没经验啊。 对啊，在摸索，然后遇到一些状况，然后可以。 而且我们看不到对方，所以我们都是很吃默契。 对，就是练习，还在就是训，就是算是磨合期。对，我们三个磨合期。 就是要录完，然后听一下自己讲话，也算是一个练习啦。 对， 好啦，就这样，晚安了。 晚安，我们的北夜杂谈结束啦。 晚安或早安，看你什么时候听，或者午安。